妈，现在几点？ 现在6:10了。你几点上班？ 我7出门。 那么你几点吃早饭？ 6:30。 你晚上几点回来？ 7:01回来。